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养生之道，我是张正。今天这期节目啊，由我和贺云主任给大家谈一谈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江主任啊，您看啊，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哈，都在向我们叙述啊，说他夏天的时候呢，感觉这个身体状况呢还行，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那么现在入冬了以后呢，他们的感觉呢就有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哈。那么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呢，就是说他最主要的症状呢是觉得心前区憋闷的这个症状啊就加重了。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觉着这前胸跟压了一块石头一样，后背呢就跟背了一口大锅一样哈。那么还有的听众朋友呢说，我去年啊还觉得好好的，那么今年呢怎么就觉得全身越来越没力气了，而且呢这个下肢呢它也是肿，尤其是脚踝部啊和这个小腿肿的呢也越来越厉害了啊，同时还有这个心慌啊、气短啊这样的症状，尤其是干点活吧，做个家务劳动的这种情况下呢，就觉得更加的力不从心了。当然哈，听众朋友出现的这些问题呢，它呢很有可能啊就和我们的心功能下降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心功能的下降呢，很有可能呢是这个心肌呢它变厚了，发生了纤维化了。那么这个心肌的肥厚与纤维化，尤其是左心室的这个心功能的下降呢，它呢和我们的高血压之间呢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张主任，我们就重点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高血压、左心肥厚与稳压和抗纤维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说疾病的发展呢，它里边呢也是包含着这个哲学道理啊。就像你刚才说，有些听众反映，我去年还好好的，怎么今年就开始发觉不舒服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今年你年龄增加了1岁吧，另外你在过去十几年里边，你的血压怎么样，你的血脂怎么样，你的血糖怎么样，那它如果这些指标值不正常的话，它积累，你伤害的是谁？你伤害的肯定要么心脏，要么血管。那么血管我们也说了，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至于是你的脑血管，还是你的心血管，还是你的肾血管，还是你的四肢，还是你的肠胃的血管，你堵在哪里，不通畅在哪里，你的疾病就在哪里。你看我们在节目中说高血压沉默的杀手，高血糖沉默的杀手，高血脂是沉默的杀手，慢阻肺是沉默的杀手。说了这么多沉默的杀手是什么内涵呢？就是说这些它属于致病因素，它是在不知不觉中在伤害你，伤害你身体呢，它会因为伤害你，身体也会做适应的这个调整。那在这个阶段呢， 你身体是没有症状的，可是你的身体里面是发生这个变化的，是危害的，只是没有量变到质变这个过程。 就是说它在这个量变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感觉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呢它是沉默的。那突然我们症状很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了。 那你看我们说这个我们做心脑血管这个保健是为了防止危险事件的发生。当你身体里面这个受损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等你受不了的时候，你想到阜外的，到安贞的去急救的，那都是大事件了。至于你像你刚才说这个听众朋友这个说我这个慢慢有点胸闷，我有点浑身乏力，就感觉身体有点沉重，不是很自在，这其实就是一个预警信号，你身体 就是说马上要发生质变了。 对，我们在节目中反复给大家强调，对于心血管系统的人群啊，除了你去掉致病因素，比如说稳压、降脂、降糖、不吸烟、不喝酒、保持运动、多吃蔬菜，这些呢都是我们说从源头上去病因。但是你假如说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或者高血粘，我们说你在控制这个指标的同时，你一定要去抗纤维化。但是这个话呢老在提观点，可是大家理解不了为什么。我就举个例子啊，高血压你说对心脏有没有伤害？ 高血压对心脏伤害非常大，高血压嘛，大心小肾脑卒中嘛。 所以你看高血压对心脏的损伤呢，最最常见的首先是左心室肥厚。 左心室肥厚啊。 因为我们全身这个血，你心脏是两个心室两个心房，但是你从心脏把这个血液泵到全身是从哪个室泵出去的？你是从这个 左 心室泵出去的。 对，就是它要进行体循环了。 对，所以你看我们正常人血压，我们说高压你控制在120以下。低压你控制在80以下。 非常，这是非常理想的血压。 对，你要是在正常值的情况下，我们说当你这个心脏收缩的时候，你心脏承受的压力，高压它是120，它不会大。 对。 可是你血压控制的不好，你是140，你是150，你是160，那我这个心脏收缩的时候，我承受的是160毫米汞柱，就比120多出了多少？ 40毫米汞柱。 40毫米汞柱，那这个压力给谁了？你给心脏了。 对，就给心脏的左心室了。就是左心室要往外泵血的时候，它要多使很多很多劲儿。 多使很多劲儿。一天要泵多少次？一年要泵多少次？十年要泵多少次？ 一分钟就要泵80到80次左右哈。 对，一分钟，那一天24小时你就成吧。 对， 一年你就成吧。所以这个量变的过程中，它伤害你，你早期怎么会有症状呢？你是没症状，因为你是一个好好的心脏，就是因为你一个这个血压值你没把它控制好，你把这压力给心脏了。今天我每次是40毫米汞柱，那一天这加起来10年那是多少次？那我一直这么劳累下去，那我会受不了的，心脏。 对，所以慢慢慢慢这个左心室它就肥厚了。 是，你这个生活中我们说工作压力大了，人精神会崩溃。那你这个血压它是一个物理值，它是一种力量，你把这力量给谁了？你给左心室了。所以你看大多数在早期啊，或者对于我们说那个临界高血压，就是说有些人是现在过去说是140，今天美国这个心血管学会已经就是要求血压控制在120以下，新标准，因为你140以下、135，这就是接近临界高血压了。 而且这个超过120，就是120到140的这个期间的血压，实际对心脏它是有损害的， 它是有损伤的。所以你看，在这个阶段，就是说我在120以上、140以下，这个我们就可以说你血压已经稍微有点高一点了。这个时候呢， 我们每个人的心脏是正常的，但是随着高血压时间的延长哈， 嗯嗯， 我们心脏这个后负荷持续性增加。 嗯， 后负荷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舒张的时候，你给心脏那个压力， 嗯， 我们把这个叫后负荷。 嗯， 那么收缩末期，这个心室壁那个张力呢，持续上升。为什么？ 嗯， 你正常我们说120的血压，你这会儿给我来了150、160，我这心脏一收缩，这个时候刚才说那个力量给这个左心室壁了， 嗯，他就往外压血的时候就压不出去，所以他叫使劲的压。 也不是啊，压，对啊，你压力大，但是我为了满足身体，我心脏我得使劲啊。 嗯， 那你这久而久之呢，心脏的形态它就发生改变了。 对， 形态发生改变，我们在临床上把这叫什么？左心室肥厚。 对，就是听众朋友拍一个胸片的时候看见他那个胸腔里面就是硕大的一个心脏啊，然后他就出现我们在节目前面说的那种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呀、乏力呀、腿肿啊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就出来了。 没错， 嗯， 你看高血压早期没事啊，我都180、190照样在外面遛弯呢，嗯，我没有任何感觉。 对， 你是迟钝了，你没有感觉，你的心脏在里边替你在那承受这种压力， 嗯， 它我们说都要有个代偿嘛，那心脏它会找其他的方法提高这个时间速度， 嗯， 然后这个次数来弥补这个压力这个大它承受着， 嗯， 但是你这个血压不稳，持续的这个不稳，那么左心室肥厚持续发展，那将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就会造成左心室的舒张，就是我们说动大，那个大那一下舒张和这个收缩动收那一下，这个功能呢逐步就减退了。 嗯， 最终往哪个方向去走？往心力衰竭去走。 嗯，就是说它动那一下是收缩起来，大那一下是舒张开来，那么到最后呢，它也不能动了，也不能大了，就是说也不能收缩了，也不能舒张了， 也不能收缩，也不能舒张，那就生命就停止了。 就是说 你舒张的不到位了， 嗯， 收缩的也不到位了， 嗯， 就是左心室肥厚呢，同时降低了冠状动脉的储备能力。储备能力就是一个心脏的潜力， 嗯， 当我这个生气了，我当当当，或者我干体力活了，我去参加个短跑了，我这个心脏是有能力把这块补充上去的， 嗯， 你那时候就不能补不上去了。 对， 所以生活中有人说，哎呦，我拎了一个5公斤的米袋子我就觉得没劲儿， 嗯， 我上了个斜坡赶了个公交车多跑了几步我就喘得不行，我这胸口就闷， 嗯， 什么情况？就是你那个左心室肥厚以后呢，导致我们这个心脏这个储备能力它下降了。 嗯，也就是说原来心脏呢它还有力气带上一下，哎，那么到最后呢它这个心衰了以后，心功能逐渐下降了以后呢，它就累得带上不了了，哎，你人拎10斤的东西这个时候就完全没有力气了。 是， 嗯， 而且呢还容易发生这个心肌缺血， 嗯， 心肌缺血就是我们说给冠状动脉供血，冠状动脉又给谁供？又给心肌去供， 嗯， 这样呢就加重了可能存在的冠心病， 嗯， 有些人你的冠状动脉本身就狭窄，再来一个这个血压不稳，这样呢就会使得我们心肌内的电传导这个速度也会异常， 嗯， 那电传导这个异常就会增加什么？心律失常。 对，心律失常就产生了 猝死， 嗯， 脑卒中等等，这就来了。 对， 很多人的心律失常他原来是没有的， 嗯， 我一直在讲实性也罢防性也罢，你把你的原发病控制好，比如说你的血压你控制好，血糖控制好，血脂控制好，哎，你那个心率有些这个控制好慢慢就会，哎，消失的， 嗯， 它是继发的。 对， 所以你看在节目里边我们说这个你一定要把这个血压稳定好，我们降压药是能把压力降下来， 嗯， 可是情绪还有我们这个体力，我们一天活动的频次周期它不同，血压它一直是起伏的， 嗯， 起伏的太大伤害就大， 嗯， 我们也在节目中给大家讲那个亚翔行道汤， 嗯， 哎，这个通过我们长期的观察

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说明白了啊，我们有心慌啊、气短呀、全身乏力、没劲儿这种有左心室肥厚的听众朋友，我们如何来稳压，如何来降压？为什么要稳压？为什么要降压？这个问题呢，听众朋友呢已经听明白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抗纤维化呢？ 我们说，首先你看从形态上说啊，左心室肥厚，你给肥了，你给 厚 了，就是你说在 X 光片情况下变成了一个大心。那这个厚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给变大了？正常人也不就是拳头那么大吗？你怎么就给厚了呢？这个你看从这个我们说这个结构上啊，它是由于这个心肌纤维胶原网，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呀，它是由心肌细胞和心肌细胞之间这个胶原组织它构成的。那就是你厚了，你肯定长得改变了嘛。你长得改变了是什么回事呢？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证据呢，就证明心肌间这个纤维化是心肌增厚的这个关键的病理特征之一。 就是说它为什么厚了，是因为它纤维化了。那么为什么纤维化了？是因为心肌之间的这个纤维细胞增多了。 对，你看在做这个尸检报告研究的时候啊，心内膜这个心肌活检的研究呢，就显示，高血压它这个左心室肥厚这个患者呢，心肌胶原体积的这个分数呢增加， 心肌胶原分数的体积增加，换句话说就是纤维细胞增加， 对，就是纤维组织增多嘛，就是我们说纤维化程度高了，还有呢，心肌间质，以及这个冠状动脉和小动脉周围呢有纤维状的一型、三型这个胶原大量的堆到那儿了。 那也就是说，不仅仅有心肌的纤维化，还有这个冠状动脉、主动脉的纤维化， 还有它的小动脉， 还有小动脉， 心脏很多小动脉这个周围呢就堆积了我刚才说一型和三型这个胶原这个纤维大量在那堆着呢。 无论是一型还是三型，它都是胶原细胞的堆积，都是纤维化的过程， 就纤维组织嘛。那你由于这个血流这个动力学、体液这个激素和我们这个钠钾啊，出现这个代谢紊乱，那么各种因素呢，它就会促进间质成纤维细胞不成比例的生长。我们正常人这个心脏，你是心肌细胞和这个胶原它是有正常比例的， 就是心肌细胞多，胶原细胞要很少。 对，你比如说我们砌一堵墙，那个砖头你把它理解成心肌细胞，中间那个水泥缝呢，你把它理解成那个纤维组织， 胶原细胞， 胶原纤维组织，你看一堵整齐的墙，它是这个比例是非常这个适合的，可是这个最后砖少了，水泥多了，水泥你就理解成这个纤维组织，那你这个墙是不是就乱了？ 对，心肌细胞少了，纤维组织多了，心肌就肥厚了。 我们说墙你只是砖少了，你拿水泥抹着它还是墙，可是这个心肌细胞少了，那你想心脏干活能力它就下降了。心脏靠谁干活呢？心脏是靠这个心肌细胞干活呢，这样的话那你这个心功能不下降吗？你表现在我们这个人这，哎呦，我怎么这么喘？我怎么有点憋？我怎么这个身体这么沉呢？坐在那就不想动。 对，为什么乏力？为什么腿肿？哈，都是因为 那你就是心功能下降了。心功能下降是由于你这个血压的不稳，血压的起伏给心脏负担大了。刚才说每一次都多干40毫米、30毫米汞柱的这种压力都给心脏。一天。一个月、一年、十年，那慢慢就是像刚才咱们的听众说的，哎呦，我这个受不了了，就是这个纤维组织闹的。所以高血压，你一定是稳压抗纤维化，就是我们说的亚翔行动汤加抗纤维化，这是要长期这么做的。这只是他现在说一说，你到严重点，那就是这个进医院了。 如果听众朋友想进一步了解稳压、降压和抗纤维化啊，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 人生易老天不老，